感觉你的呼吸是那么清晰，何必要在一起，让我没勇气，让我独自在这寒冷的夜里，何必要在一起。让我爱上你， 想被动

感觉，需要多少时间用思念代替后悔。我们都一样期待对方了解，却又面对太多误会，等着对方的眼神爱在心里面，直到发现自己难忘却。你美丽容颜 I'm missing you， 每一秒每一分每一天，我猜你从来没有发现，在没有你的日子我是如何思念。当你转身离开的那夜，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失去了一些？每一秒想你不止一夜，多担心我们已渐行渐远，可是我的心不理解，爱为何不多一些时间。